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My favorite colors.My favorite style is... 我和你见面在蔚蓝的深夜里，我们相互问好，来说一说这一天的疲惫和艰辛，然后我们坐下来围着篝火讲一讲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个星球上有草原、海洋、沙漠、山川，不能一眼看遍它们我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们借云层之上来俯瞰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好和繁华，或者请你安静下来，躺下来，戴上耳机，关掉灯，安静地听我和这些音乐带你走向更加广阔的银河。你好啊，电波的这头，你耳机的那头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很开心又和你在深夜见面了。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们都无法一一算尽，但好在机缘众多，让你我见面于电波之中。我就携夜色和夏日的晚风向你问好吧。 刚这首歌来自于 Coldplay， 我虽然不是 Coldplay 的第一批乐迷，但是与他们也是共同度过了很多年的时光。我还记得那首 Viva La Vida， 当时西班牙语好像是读 Viva La Vida， 不知道读的对不对。这首歌也是着实让人热血了一把，而那首充满了一股莫名正能量的 Every Teardrop is a Waterfall， 至今也让我感触万分。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来自他们的 Ghost Stories， 这张专辑显得极具的概念性，首先从专辑的完整性上来说就已经十分的完美了，曲目和曲目之间的过渡衔接也是做得非常的巧妙，难怪总有人会说这张专辑听下来就是感觉像是在听一首歌一样，好东西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专辑当中所有的无奈、迷茫和快乐在 Oh 这首歌曲当中化为平静。其实 Ghost Stories 就是在讲述一个男人是如何面对一段逝去的感情，而这些 Ghost 鬼就是种种的牵绊。哦，把它当作灵也好，看作一个环也罢，总之就是鬼故事的男主人公最终鼓起勇气重新开始的决心。不过宿命真的叫做宿命，正好在专辑的录制过程当中， Chris Martin 长达十年的婚姻走到了终点，这也可以说是他最真实的写照了。每次听这张专辑，我总会想到三个词：夜海、繁星、魔力。想必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无论是谁受了伤害，都一定会勇敢地战胜心中的那些 ghost 魔鬼，找回自己，鼓起勇气重新开始吧。这首歌来自于 Macy Gray， 叫做 First Time。 Time。 在前不久的北京格莱美音乐节上， Macy Gray 也是唱了这首歌。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就是特别适合在人群里听，不管是音乐节的人群还是三里屯的那种人群，只要是人群就行。每一个音符当中都带着很强的疏离感，它把你和社会繁华和寂静剥离开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隔离层。你可以在这里洞察你自己的内心。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王若琳的那首收录在 Strawberry Love 专辑当中翻唱的那首 I Love You。 不如我们接下来就听一下吧。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这里是建外大街甲14号，声音一直通过这里蔓延了整个北京。你听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学校操场上望着天空，或者是躺在自己的被窝里面已经准备休息了呢？如果你觉得孤独的话，希望朝夕音乐能够陪伴你一直度过这个无聊的有点孤独的睡前时光。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我跟我讲话，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找到我们。Give my life and show you all I am in the breath I breathe. I will promise you my heart and give you all you need if it takes some time. If you tell 和你一起听到那首歌叫做 Lazy Boy， 在网易云上面只有5条评论，所以听到这首歌的你也算是这首歌的原住民了。同样这首歌带来的也是夜色的繁华感，这是一种很细节的情绪，我甚至觉得这种情绪只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植物神经里，它让你心率加快，消化加速，呼吸速率增加，瞳孔不断的张合。当然我说这些没有科学依据啦，我只是窃以为如此。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etty Hu， 出生在1991年10月5日，是一名澳大利亚的创作歌手。当然如果你熟悉欧美乐坛的话，你也在美国听到过他的名字，和很多的音乐人都有合作，做出了非常多不错的作品。比较为人知晓的应该也是和 Troye Sivan 那首 Heaven， 他的代表作2016年发行的单曲叫做 I Love You Always Forever， 是澳大利亚排名前10的热门单曲。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 The Value， 于2017年3月24日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If You Are Healing This， Let's check it out。 Wanna believe in something, 'cause if we believe in nothing, then what do we have, what do we have? We all wanna be loved, I wanna love somebody, 'cause if we ain't got nobody, then what do we have, what do we have? If you're hearing this, I'm at King Benford, 8 to 10, I'll sit at this table for two.In the Dodgers cap, drinking coffee black, wondering where you're at. I'll be waiting, be waiting for you. I believe in

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胆怯的人呐、啊。他多么怕我爱他，他也怕他真的爱下去了，就会暴露出他的极限。原来他只是一座贫瘠的岛啊！我看清楚了，就再也不想继续探险了。我发现在我无尽的心灵宇宙，还有许多可以存放你的空间，以你为旗帜的土地。当你越过基因的筛选，重重阻隔的轮回，有了温度、形体和语言，你走进我的心。载体再也不是帆船、马和飞机，而是爱、书信和梦。刚的这段话来自于陈绮贞的书，叫做《不在他方》。这里是和你在深夜静默而坐，一起听歌的朝夕音乐。巧合，陈绮贞，我记得在这首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叫做亲爱的别悲伤，幸福不在他方。 人生的最终是让你练习，是要通过身体的节制，让灵魂有机会体会自由。愿你我都能够被救赎，无论以什么样的体验与形式，因为远方之外仍有远方，终点未必有自由，因为你脚下就是自由。有听众在这首歌曲下面留言，他说以前逛街买衣服，下馆子点菜，我一眼扫过去，他总能知道我想要点哪个，可每次他都只是说巧合。分手好久之后，同学会上又碰到了，买刨冰那会儿我正在看样品，刚要点又被他选中了，我一直追问，他只是笑。吃完饭在 KTV 嘈杂中，他坐在对面发来短信说，我只是能认出你喜欢的那个眼神，因为我在里面住过好几年。真是一段又矫情又温暖的话，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在喜欢的人眼中住下来，再也不搬走了。 一起牵手去公园，星期一准时约在主题咖啡店，星期二照的涂的稍微有点咸，星期三又是风和日丽的晴天，星期四你要健身去练马甲线，星期五吵着让你陪我去海边，星期六你把闹钟调在十二点，陪着你因为每天都是情人节，说能到白头像自控，白色衬衫起了皱，碎花羊群脸红透、你一脸清秀，喜欢酷酷小阁楼，白色球鞋破了口，黑色毛衣翻了皱、去公园，星期一准时约在主题咖啡店，星期二照的秃头稍微有点咸，星期三又是风和日丽大晴天，星期四你要健身去练马甲线，星期五吵着让你陪我去海边，星期六你把闹钟调在十二点，陪着你因为每天都是情人节，说能到白头像自控，白色衬衫起了皱，碎花羊群脸红透、你一脸清秀，喜欢酷酷小阁楼，白色球鞋破了口，黑色毛衣翻了皱、说能到白头会哪里像自控， 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找我，搜索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啦。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下朝夕 FM 或者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找到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你太猖狂。怎么评价这首歌呢？大概是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所以别再互相折磨了，我应该会慢慢忘记你了，虽然很难，但时间应该能冲淡一切，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你的幸福吧，别太猖狂了，又来我的世界里面到处捣乱，让我心痛不已，这样我大概能够好好的说服自己忘了你，这样我才能够死心的不 不再关注你的消息，就好好的幸福，让我放心的孤独吧。田馥甄，你太猖狂。 前面那首歌是田馥甄的《你太猖狂》，后面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叫做《回来吧》。和刚刚那首田馥甄的《你太猖狂》真的是两种不同方向的情感，但是他们的核心都是一样的，因为爱着一个人，所以希望你幸福，或者希望你回到我身边。有听众留言说，我没有吸过烟，所以我不知道戒烟时的那种痛苦，但是我喜欢过人啊，放下喜欢的人的那种感觉大概跟戒烟一样吧，放下的时间越久就越痛苦，一旦拿起来就爱得越深。所以我现在懂了为什么我爸爸戒烟之后一再碰烟就会吸得越来越狠的缘故。世间万物皆有缘由因果，什么听闻爱情十人九杯何不两情，应该说做回甲乙丙丁大概是不爱了吧。但是我想说，不爱了就是不爱了，也没有什么大概。下一首歌叫做《烟火》。 是否还记得一起看烟火？我在你眼里看到闪烁，冷冽的寒风把你吹向我，抱你在我怀中，没想太多。爱情里的心动常常让我难以去琢磨，付出感情太多，原来多情人总悲伤的最终。想起你的拥抱，这感觉短暂几年，在你我之间有时说变就变，就像烟火下一秒消失不见。想起你的微笑，这画面短暂几年，放在心里面你说过的永远留 管你现在在哪里，是在宿舍戴着耳机躺在床上听我说话，还是在操场上坐着看天空，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当然如果你开车的话还是好好开车，我就用声音陪伴你就好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来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跟我讲话吧，当然非常欢迎你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关爱青年企划来找我们，跟我们沟通互动。我想起人们常常提到的一句话，他说人是很难被说服的，因此不要以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说服就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可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容许不同的意见的双方充分的表达，也容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公开争论的过程当中，像我这样的旁观者也就有机会全面的了解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一个事件，一段历史的全部真相了。感情也是这样，大概不会有对错之分，也没有正误的选择，容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除了我们借此剥离一个感情的实质，还能够更好的面对接下来的人。这里是朝夕音乐，我要祝你晚安啦。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的名字很好玩，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晚安了。